足文化自信。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再见。也开启了我们周二中午的阳光小曲，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像被子里的舒服，又像风捉摸不住，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属歌词。捉住幸福，新朋友认识呢总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像一档新节目，在你熟悉之前它或许是陌生，而且又是非常的遥远，但是细听你会知道这可能是最接近耳朵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一步两步，心情 风又荡在满天边，一片云飘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啊，朵浪夕阳谢 见它一定实现。卡带是分 AB 面的，每次翻过来都是全新的五首歌，而声音呢也是分 AB 面的，每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2018年每个周日工作日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陪你度过另外一种春夏秋冬。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在这里你可以把心情想念和祝福告诉我，文字语音都可以，你在想什么，你想说什么，我们都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要告诉我你希望让谁听到，让他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个节目当中要把你要说的话告诉他。节目后半段你的故事和音乐都在。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ould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对吉他的声音最为敏感，吉他和女声，为什么那些国内外的民谣更能够听得进去？可能因为抱着吉他的手是最生动的，它可能出现在你逛商场的角落里，可能出现在父亲的旧行里，出现在毕业晚会的舞台上。这两天如果你有喜欢经常用的听歌的软件 APP 的话，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们一般会在年初的时候做一个盘点，你可以知道你在2017年你听的最多的歌曲、最多的曲风、最喜欢的歌手、哪一首歌你播放的次数最多，这些大数据都会一一呈现。也许你会发现那些关于吉他的歌声是你最为喜欢和熟悉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卢冠廷坐在你的面前，抱着吉他弹了一首久违的歌，想象一下那个舞台上追光打在他一个人身上，坐在舞台上，还记得一个名字叫做至尊宝吗？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残。 再也没有像卢冠廷这样唱歌的人了，就像没有至尊宝这样的人一样。而在下面我要向你播放的这首歌曲，我要专门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曲，它很经典，也让很多人，哪怕你不是他们的乐迷，你也一定会喜欢。我们从前奏第一秒开始听。不在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或者你做了什么，而我就是要永远的爱着你。如果说让我送给过去的自己一首歌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一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他们的录影带曾经背后带进教室里面，你知道那时候课间所有的同学都在屋子里面去跟着听，跟着唱，还会跟着跳，虽然说动作很笨拙，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很开心就够了。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外教老师，一个黑黑的男生，很年轻，他喜欢吃着三明治配着很苦的咖啡，但是他看我们的眼睛，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又是充满着耐心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这是我春夏秋冬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我关于这首歌最深的记忆了。那么你呢？2017年听的最多的歌曲是什么？半点之后，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交给你。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怎么说呢，这个节目刚刚这是第二期才和你见面，是一个新朋友，所以我要在节目当中要多次向你介绍他。前半个小时我们会分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会给你留出时间，留出整理自己祝福思念心绪的时间。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告诉我你此刻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分享给我都可以。然后这些祝福，这些有声来信会通通的放在每个工作日每期节目的后半时段，从12:30半点之后开始。昨天我们新年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有一位听众在出租车上听到了节目，用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了一封有声来信，这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收到的第一封来信，一起来听听看。这是来自坤哥的。 今天在出租车上听到了广播，音乐台在放广播，放起了一些熟悉的歌曲。哎呀，就想到了小时候每天听着广播写着作业，然后到11点钟那种奋斗时候的感觉，每天还可以给自己的朋友们点点歌啥的，挺开心的。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过广播了，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希望给我的年轻时候的那些小伙伴们点首歌，胡夏的那些年。 我刚听到了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说已经很久没有点歌了，在那个时候点歌还是我们青春岁月当中的最难忘的记忆，那现在也会有，就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开始写信一样。另外一个，希望你的那些你们在那些年共同经历过奋斗过一起尝过酸甜苦辣的兄弟们能够听到你为他点播的这首歌曲。你也可以让你的朋友们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到这首歌那些年。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你，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 的站在镜子前，半桌系上红色领带的肩，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 刚突然想到的是关于校园里面，在楼道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不让带足球进去，我们就拿了一个瓶盖，对，放在地上，然后互相在楼道里面就当球来踢，互相指定你是欧文你是卡卡，十分钟的课间其实是满头大汗的。 OK， 我们继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到第二封听众来信。 今天我想点的这首歌是杨宗纬演唱的《生命被你照亮》，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志远。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或热爱的东西，可能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甚至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东西它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可能影响了你的个人人格，也培养了你的生活的情趣，可以说你的生命因为这些你所热爱的东西而被照亮了。所以我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志远的，就是要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做自己就好。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仍希望把你命运擦亮，那萤火微弱但毫不隐藏，我们凭什么还不算？人生巨浪中的小木船，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倔强，这一扇生命全都被你照亮， 这一生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把你命运擦亮，不一样，我坚信会是这样，情感不要谁来丈量，给予暗流中的小木船，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江岸，这一扇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生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怎么想？别管机会怎样，渺不渺茫。我敢无论怎样，始终也一样。这一扇生命全都被你照亮，这一生只要一次闪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谢谢你爱的好理所当然，哪怕世界未必会更漂亮，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不完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再也发光。 对其中的一句特别有印象，再平凡因为你而不平凡，这让我想起在一年多前我在青岛的时候曾经拍视频，然后当时在访了青岛的不同年纪大概有五对夫妻，当时我记得有一句话很有印象，有人把平淡当平淡，有人把平淡当浪漫，所以你的生活过成什么样子，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真的跟你身边的人是有关系的。志远，我其实特别羡慕你，你有这样一个好兄弟，还有他的声音和为你点播的这首歌曲《生命被你照亮》。继续听到第三封有声来信。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徐女士。我经常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我想点一首好运来送给我肚子里的宝宝。愿他以后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能开心快乐，都能有好的运气。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努力就可以成功的，比如说买车摇号这件事情。那我就买车摇号很顺利，希望他以后也能有好的运气。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有好的运气。 尽头烧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摆起大脸别说三分甜点七分大片，演好自己的节目。 Hey Hey 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 Hey Hey 不说那些，在哪里困难我自己搞定，几个世纪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进去有上进，足更优秀的自己。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过不过，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国家到处去逛，开始从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气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的事情太多，总抱怨收获太少，我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我起得太早，暴天风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切到山间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听到了好运来，听到这首歌之后就会好运来，我刚刚听到里面盖在唱着啊。怎么说呢，我也是在第一次在直播间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希望新年好运来，也希望徐女士马上要出生的宝宝好运来。有一些歌曲是要在特定的环境下，当你听到别人的祝福，听到别人的这种鼓励的时候，你会对这种歌曲有一个新的看法，或者说听上去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以及下面这段语音也是，这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当中的第四封有声来信，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封了。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然后把你的声音故事都可以发过来，我会进行收集筛选，放在每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时段。第四封听听看。 主持人好，我是音乐台的忠实听众。我今天想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一年过得特别快，然后在年初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定了很多的计划，但是到年底翻过来想想好像一条也没有完成，但是今年还是有很多的收获的，觉得还是成长了很多，所以说想在这个时候点一首歌，点一首毛不易的消愁送给自己。这首歌呢听起来好像还蛮悲的，但是我觉得歌词写得特别的好，希望自己在2018年的时候不能说一帆风顺吧，但是只要有烦心事都能很快消除。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